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曼，我是郑鸿仪，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到了。这个宋楚瑜啊，他跟柯文哲互动很冷哦。那另外呢，是他一直没有站黄珊珊的台。那这个事情啊，大家就一直问他，搞到黄珊珊很火。他说：“你们为什么不去讨论蒋孝严不站蒋万安的台？”那逼得啊，因为柯文哲又说，蒋孝严啊，就是一定背了很多炸弹，所以不敢出来。不过今天啊，这个蒋万安啊回应了，他说：“我爸爸在家带孙子啊啊。哦”好，不过这个大家都在争取啊，这个蒋万安跟黄珊珊都在争取蓝军啊的这个支持啊。那大家也会讨论，到底会不会弃保？弃保容不容易啊？台北市这场的输赢对各党来讲都太重要了。那梁文杰说啊，只会差3000票。好，那今天呢选情我们要来这个分析啊。那这个除了这个事情之外，高虹安啊，因为今天的民调齁，沈慧虹已经站上第二名，而且说坐二望一。那高虹安啊现在是第一名，不过他为什么跟卢秀燕齁柯建铭说奇怪，你哪会这样对待林庚仁啊？另外呢，陈辉文啊也去批高虹安，要大家不要相信他，他是蓝军哎哦。那可是蒋万安又去护吴子嘉，这真的是战争啊，打得非常的复杂而焦灼哈、哦。另外，基隆的谢国梁，民进党不断的指控他洗钱啊、哦，有洗钱嫌疑。那到底哈、哦欸，他今天有出来反驳？那今天呢、啊？以前民进党，以前国民党这个基隆市党部的主委说，这个谢国梁啊，好、哦、是背恩忘义啊、哦，所以想要去给宋楚瑜阿舅，宋楚瑜也拒绝啊、哦。那另外呢，今天有一说，彭博说啊，中国如果打台湾，那么最坏的状况是。美国要摧毁台积电，哦，这事情很可怕啊、哦！为什么？因为这个中国拿不到台，要让中国也拿不到台积电，哈、哦。那这个事情会不会发生？今天我们要来讨论。我们呢，今天这个邀请到的来宾蝶物仪是民进党的立委林楚英林委员。 郑大哥好，大家好。 另外呢是政治系的教授范世平范老师。 伟哥好，大家好。 好，资深的媒体人王瑞德。 王爷好，大家好。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明贤， 大家好。 以及资深的媒体人陈东豪， 大家好。 好，另外是前台中市新闻局的局长卓冠廷， 鸿仪哥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以及前亲民党组织部的主任黄鹏孝， 大家好。 非常欢迎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大家拢一直问伊跟宋楚瑜的关系，好，鹏孝兄最了解了又被问到宋楚瑜的这个动向，那拢无来卡台。黄珊珊说：“你为什么不讨论蒋孝严没有帮蒋万安站台？”会啦，我们今天会来讨论，好不好？好，那这个今天啊，蒋万安说，因为柯文哲有说啊、应该是蒋万安的爸爸挂了太多炸弹了啊。蒋万安今天回应是，他即将成为恭喜蒋万安啊，因为老婆好像又怀孕了，所以要生老三了。他说啊，他的爸爸妈妈都在家帮忙带孙子啊。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大家都不去讨论蒋孝严先生为什么到现在没有帮蒋万安站台？不用每天拿出来炒作，谁有来谁没来？那还有很多人没有出来站台的人，是不是也要再讨论一轮呢？ 对啊，蒋孝严从来都没看到，你不讲我还没有想到，儿子选举老爸从来都没出现，可能他爸爸太多炸弹了，他也是这样的，这大家心里有数，一定是他爸爸身上挂了太多炸弹，一定是这个张孝严，张孝严蒋孝严，一定是身上挂太多炸弹，万一太靠近一引爆，一定是太危险了。 大家也知道，我马上要成为三宝爸，爸妈也都在家忙着帮忙带孙子。 好，这个黄珊珊啊，去质疑为什么蒋孝严不帮儿子蒋万安站台，柯文哲过站垒，柯文哲说 因为他爸爸可能背了太多炸弹。我先请教一下东华兄，这个好像不是讲黄珊珊会讲的话吧？ 因为蒋万安下去吐人家说，这个为什么宋楚瑜不帮你站台啊？嗯，就你因为黄珊珊已经挂了，哦， 所以这个都是他们的痛处。 当然嘛，因为黄珊珊当时亲民党啊，他当时离开亲民党，后来，但他没有这个退出亲民党啊，后来他其实就跟宋楚瑜的距离本来就后来越走越远了，还是有打招呼，但是跟以前是不能比。那你这时候去讲，因为黄珊珊就无党籍，你这时候就去挑宋楚瑜，对黄珊珊当然很尴尬啊，我当然要回你啊。回你当然就是啊，你爸爸为什么不帮你站台？ 哦，好。 啊，柯文哲这， 可是我觉得蒋万安这样回答很好呢。我那公没有，我爸爸你要出抓孙了，真的不用出来站台了呢。 但是他没有 是高明的 回，可是他因为他不能回答、啊，他只能这样讲啊。他到底有没有带孙子，谁晓得？也许有，但你带整天的吗？ 管你啊，你看得到我爸爸在带孙子吗？ 可是儿子选举，爸爸因为他爸爸原来也是国民党的立委，你从来不出来也很奇怪，啊，柯文哲没有讲错啊，是有炸弹呢、啊， 不是很多，不带了很多颗炸弹。 我们最喜欢笑他的就是他爸爸叫那个办公室主任去汇那150万呢、啊。你 不是他们都在骂周玉蔻，他们怎么可以自己又讲这个事呢？ 我跟你讲，周玉蔻蔻儿姐讲，会有事，可是柯文哲讲没事啊。 为什么？ 你没有刚刚听到那句话才狠呢、欸。蒋万安、张万安、蒋孝严、张孝严，又去讲到姓氏问题啊。这个话如果是其他人讲，也出歹气。 是是。 柯文哲这时候背后插刀，你知道吗？ 哦，好好。 所以看这次的就在前，不过上吊是吧？这个时候就表示什么？大家都在紧张。没丢票，因为倒数计时啊。这个时候都在巩固自己啦。 了解。OK， 好来，冠廷。 洪一哥，其实有一个事实大家没有发现哦。 对。 六七月三个选将，蒋万安、陈时中、黄珊珊确定之后，如果长期的民调100多天来看，唯一一个上升的是陈时中、欸。我为什么会这样讲？你看前几天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这个美丽岛电子报包括跟政传媒，因为都是委托戴立安做的，所以放一起看可以。如果我们回到六月哦。当时陈时中是最低，而且差蒋万安差了7%， 因为那时候疫情的关系。 对，可是打了100多天，有攻有守嘛，谁有得分有10分嘛？我讲这个结果，我觉得是非常吃惊的，是100多天过后，10月最新的民调前2-3天嘛，唯一成长的是陈时中，超过误差范围变27%啊。蒋万安跟黄珊珊两个人民调 28%了， 对，可是两个人完全持平，跟100多天前。完全持平，都差不到1%，这在误差范围之内，这什么意思？ 缠在一起了呢？ 就是100多天来，杀来杀去，唯一成长只有陈时中，那这背后大家担心什么？因为本来蓝白的策略是，我们就杀陈时中就好啦，杀完之后，讨厌陈时中的会到我这，蒋万安这样想，黄珊珊这样想，柯文哲这样想，可是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他们没有成长，那另外，我认为吴子嘉这份民调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要讲的。你知道现阶段就是喜欢黄珊珊的人啊，这一段你要先看横的，再看直的，就是喜欢黄珊珊人当中，支持黄珊珊人当中，有很高的比例，有快40%，喜欢蒋万安，喜欢蒋万安就支持蒋万安里面有45%喜欢黄珊珊，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互相叫流来流去， 就是我的支持者中有快一半的人也喜欢对方，对方有的支持者有一半也喜欢我， 没关系，那就一个人分一半嘛。 啊，一个人 OK， 可是两边都会担心一个情形啊，就我如果各自阵营出了什么状况，我的支持很容易流到对方，他很容易流到我，所以他们现在战略已经改变了，从蓝白合杀陈时中，现在变蓝白互杀，不然怎么会看到战局急转直下？柯文哲一下子酸蒋万安，蒋万安一下笑黄珊珊，黄珊珊要骂蒋万安，所以蓝白互杀在台北是已经成局 了。哎、欸，蓝白互杀了， 对， 是，哎、欸，这个是8月28啊。黄珊珊正式参选台北市长，那这个不见宋楚瑜。8月31黄珊珊登记参选，不见宋楚瑜啊、哦。那么到9月25黄珊珊竞选总部成立，未见宋楚瑜。然后9月30啊、哦，他这个黄珊珊说他要争取每一个人的支持啊、哦，那宋楚瑜支持我这个事情时间还早啊、这个宋楚瑜啊，去基隆亲民党市议员参选人站台 好，你是不是要支持黄珊珊啊？宋楚瑜说我支持老百姓。这个10月10号国庆大典，宋楚瑜跟柯文哲互动冷冰冰。然后呢 ,10 月11,你要不要希望宋楚瑜来站台啊？黄珊珊竟然说你们为什么不讨论蒋孝严不站蒋万安的台。这样。来范老师。 宋楚瑜啊，今天看到我们节目一定很高兴。我们既然花那么一开头就讨论他，嗯嗯。台湾多少人可能现在还不认识宋楚瑜，如果那个年轻人那个不认识他。嗯。宋楚瑜今年80岁了，所以今天还能够被讨论，离开政坛这么久，我相信他是非常高兴。可是我必须要讲，他实质上对台北市的影响我觉得是有限啊。嗯嗯。2006年他选台北市长，他选过哦。 现在我们不是在讨论实质影响。嗯。我干嘛要讨论的是做人。为什么这个你的好朋友啊，不爱来跟你徛一下？你的老长官啊，不爱来一下？ 我觉得 发生什么代志？ 就是2019年，当时当然有很多说法啦。2019年4月份的时候，30号，宋楚瑜去中国访问。他说他接受一国两制，那黄珊珊就离开了。他当时是文宣部，亲民党文宣部主任。他就离职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导火线啦。可是宋楚瑜那时候讲话可能被曲解了。那黄珊珊就切割嘛。那对宋来讲，我一路提拔你这么久，那可能我一句话肯定等我解释完你再离开嘛。那时候宋还在中国，黄珊珊立刻就断绝关系了。我觉得宋大概会觉得说很刺心嘛。我这么样的支持你啊，然后提拔你，结果你竟然就立刻就划清界限。那我觉得这或许会让宋觉得有点无情无义。但是我不想说宋在台北还是，那我们今天为什么大家都在讨论呢？ 梁文杰共差了3000票呢。 对，现在 老宋如果差影响个几千票也是有影响。 对，老宋 在票一定有。 老宋在蓝营还是有票哦。所以我觉得特别是在一些眷村啊，特别是老一代的人，对他还是有感情的嘛。 对， 从过去新闻局长、台湾省长，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大家这么关心，其实就是因为就是那关键关键几千票就翻盘了。所以我就觉得每一票都，就为什么黄珊珊会生气？他也知道宋楚瑜有那样的一个效果。关键的时候他可能会翻转。所以我们刚刚看到《每日电子报》这个民调是戴立安做的。戴立安我相信他还有一定的公信力。 是。 表示三个字麻花。但是这个民调看到一个趋势，就是因为国民党在台北市，台北市很蓝嘛。蓝营的支持者基本上是愿意表态的，而且乐于表态。 对。 可是我觉得贾万安的 29.6, 可能就是他开出来的票。会蛮接近的。但是黄珊珊的 28.1 呢不会这么多。为什么？因为他大部分是年轻人。年轻人就是投票很冷嘛。年轻人很多人去南部念大学，他不会为了跑回台北吧。所以他到时候得票一定是低于28。 对。 可是陈时中不一样，陈时中的 27.8 会增加。因为绿的人在台北市有两个特质。第一个他隐蔽性，他不愿意表态。因为我不晓得我隔壁是不是住蓝的，台北市很蓝嘛。住大安文山，我隔壁恐怕就是韩粉啊。他不愿意表态。第二个很黏着。这一次绿营在台北市是很焦虑。因为这一次是赢最有可能的。三哈都嘛，而且实力是正三角。所以 27.8, 我认为到时候开出来的票一定超过。 一点点票齁，可能都很关键。 关键。 我举个例啊。我有一天碰，我是嘉义人嘛。碰到嘉义的这个长辈啊，因为没在正常了嘛，搬起来台北啊，住在你那里啊。住在你那里齁，有一边选举说那个啥村长要选举啊。他说他要回去岛了。拜托村长，你坐车坐高铁回去嘉义，你都要坐车去到内底才岛呢。都无啦，人就甲买5000块哩。 安尼跟我谈。 重点是买票买甲对台北来哦。5000块村长哦。安尼，我想我要收啊，这村长，这个啥行情，那有可能这么悬？ 你敢会好？ 不是，伊讲因为哦，两边吼票含5-5分啊。关键就差几票啊，尔。差几票，所以一票才唔得买5000。我讲台北市即马，那梁文杰讲3000，宋楚瑜就很重要了， 要 你知道吗？然后呢，后来我的长辈，我甲问讲，你甲你买迄个条哦？伊讲无啦，无条我都提钱，搁提等于行医。你看真卡人话高 调啊， 都那个无条都你艰苦啊，恁个人提5000。OK， 好，那要讲宋楚瑜啊。跟黄珊珊还有宋楚瑜跟柯文哲的关系齁，宋楚瑜跟柯文哲，宋楚瑜跟黄珊珊的关系，这个就要来问这个彭小兄了齁。彭小兄啊， 嗨， 宋楚瑜跟黄珊珊现在关系怎么样？ 现在是两国论。 两国 论。不是特殊国与国关系。 特殊 啊，这边去做啊齁。 海峡两岸都 啊，参谋高最不老，嗯，就就我所知啦，毫无互动。为什么？因为说实在的，2019年哈，黄珊珊那个举动，当然我们站在中华民国台湾的立场，嗯，他的选择是对的。但是呢，对于宋楚瑜来讲，他让他在海峡两岸都很尴尬，嗯，里子面子都受伤。所以以宋楚瑜的个性呢，坦白讲，他心里面很难释怀了，嗯啊。所以第二个就是，正因为他还有剩余的那个影响力，如果他今天帮黄珊珊站台以后，然后万一蒋万安输了，哇，那他变成蓝营的罪人。这个哈，也是宋楚瑜的考量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嗯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次来讲，但是我以我个人的观察啦，啊，因为今天啊被郑鸿仪挖出来，我是那个亲民党门外的那个孩子哈，那么很多亲民党门外的都为黄珊珊叫屈，为什么都为黄珊珊叫屈呢？如果今天黄珊珊是叫做蒋友山，哇，那蒋万安哪是他对手？两个同样是律师啊，啊，那个蒋万安什么美国律师？哎，那洪达瑞就说他是律师吗？啊，我们各位看看啊，他遇到几个台湾律师，一个黄珊珊，一个啊我们的苏院长，嗯，啊，他们蹲在那里啊，那奇怪了，这样的在美国能混吗？对不对？所以说，真的如果说去掉去掉蒋家因素的话，嗯，他根本啊就不是黄珊珊对手。哦，那今天，但是今天有个可喜的讯息，嗯，为什么呢？你看到没有？蒋万安啊回到立法院了，哦，他回到立法院，生龙活虎。但是呢，他每一秒钟都在提醒蓝营的选民，弃蒋保黄，对蒋万安来讲无伤。为什么呢？他还脚踏两条船嘛，对不对？啊，你这条船沉了，另外那条船他还是一样回到立法院当立委嘛，对不对？这一方面也是履行他选立委的时候对选民的承诺。二方面也代表说他有退路啊，无伤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根本一个不公平的，而且是这里面你说啊，蒋孝严到哪去了？我跟各位讲，他在家里看这部电影啊，叫做什么《建国大业》啊，《建国大业》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啊一个电影。 对 啊，结果呢，蒋万安2013年他就看了2遍了。他跟王毅那时候是国台办，另外陕西省委书记叫赵乐际，就现在中共的所谓的中纪委，很大哦， 很大啊。 他跟他们讲说啊，我看了2遍，赞赞赞，立刻成为中国新闻网头条，太令中共感动了。 蒋孝严说他看2遍了， 一个号称是蒋经国儿子、蒋介石孙子的人，对于这个建国大业，建国大业什么？就是新中国把中华民国消灭，就建国嘛，新中国嘛，这个大业， 把他爷爷建的国家那个啊， 所以他很赞， 消灭， 所以我就觉得说，你看他现在哈，这个如果你真的是蒋家的子弟，你怎么说得出口嘛？你号称你爸爸啊，你爷爷是谁谁谁啊？啊，他们最痛之处，你还在。所以我说他是冒牌货。 是。 第二个，他现在不是带孙子，是装孙子。怎么说装孙子呢？你喝大就卡出来嘛，对不对？跟大家说明一下，这部电影站在哪里？你明白讲，这部电影站在哪里啊？你习近平的家业啊？为什么会请你啊？那为什么第二个月啊你儿子从美国就回来了？你站出来讲啊， 是 对，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对，你讲了多少谎话？什么啊，蒋经国帮你儿子取名啊，什么王生照顾，通通你自己啊自己打脸嘛。所以我觉得说张孝严啊，蒋孝严啊， 是在装孙子啦。哦，哎呀，什么带孙子啊？他们家钱多得很，保姆啊，还需要两个、啊、他两夫妇当保姆啊，骗鬼嘛。所以我觉得哈、哦，蒋万安，嗯，台北万安啊，你书里面太多谎话了。 对的，其实啊，刚刚大家提到，我所认识的宋楚瑜，其实我们讲坦白的，嗯，宋楚瑜的能力是有的。然后还有宋楚瑜的做人更不要讲、嗯哦、为什么？要不然的话他当台湾省长的事就不会有那个要五毛给一块、嗯、宋楚瑜到现场为什么那时候老百姓会支持他，原因就是不管什么事先骂官员给老百姓看、嗯、他的个性就是这样的、哦、那么可是宋楚瑜这个人、啊、人家常讲他说、啊、重情重义，但是他重情重义最恨人家，那么刚好对他背信弃义，这就是宋楚瑜的个性。宋楚瑜为什么这样？宋楚瑜不是一个不识大体的人哦，可是你看他对这个黄珊珊是这样的态度哦，他宁可挺老百姓一般平民，他都不讲我要挺黄珊珊。为什么？因为很简单，除了彭孝兄这几天有提到的2019年5月1号，宋楚瑜在这个北京这个有关于那个什么一国两制，后来他们否认有这样讲过啊、他说他们提的不是这个东西。 新华社的报道， 新华社的报道否认，可是。5月1号那么他们早上亲民党发新闻稿否认，下午黄珊珊吴玉瑾宣布辞职、然后就走了。隔天其实副主任文宣部的副主任呢吴坤义也辞职、但吴坤义用了四个字让宋楚瑜不会那么尴尬，职业倦怠、为什么还没有弄清楚你就先走、你就辞职，我公坦白对宋楚瑜情何以堪，外界的人一定会认为宋楚瑜就是这个样子嘛、其实这只是前面的导火线， 是 真正造成压死骆驼最后一根稻草。为什么宋楚瑜现在跟黄珊珊之间刚刚讲的特殊的国与国关系？ 没有没有没有，一边一国， 一边一国， 两国论， 两国论， 国论， 两国论， 国与国， 两国论的关系其实跟当年2019年10月有关系啊。记不记得他不是黄珊珊不是请辞了亲民党的文宣部主任吗？他在9月传出来一个风声，10月柯文哲请他接台北市的副市长。 副市长啊。 宋楚瑜是看报纸知道的。我想对宋楚瑜来讲，你知道情何以堪啊、哦、为什么 他那么早就知道了，找报纸上来、 报纸看报纸出来以后我当党主席我才知道原来我的而且就在同时另外一位亲民党的相关台北市议员宣布脱离亲民党，亲民党在台北市议会从此又没有一个议员。同时你知道吗，你要是宋楚瑜你作何感想？你要做这个事情，其实宋楚瑜的个性是你有更好的前途你来跟我讲。我举个例子好 了，要给个老宋一个台阶啦。 我举个例子好了，宋楚瑜其实亲民党一开始的时候刚成立的时候立委有几十个人欸。当时立委齁、当时其实后来不是连宋和，然后紧接而来有一些亲民党的立委不是要回去国民党吗？你看罗淑蕾。包括后来的周锡玮这些人从亲民党回去都有去跟老宋讲、这些人老宋都没有对他们有意见、但是老宋唯独就是对黄珊珊特别有意见、所以你能怪宋楚瑜吗、是谁先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对这个等于说你的长辈啊，你的这个一向爱惜你把你情同父女的这个宋楚瑜呢、 来又了另外 那个宋楚瑜啊是湖南人嘛。那你知道湖南人是这样个性是很辣的，所以湖南爱吃辣。黄珊珊也是湖南人、所以以前他们确实是情同父女啊。但是呢黄珊珊以前讲说自己是湖南人，但现在就说我是内湖南港人。我有没有酸计，你看早就已经都改口了。而且我们以前跑新闻我们都知道老宋宋楚瑜他其实真的是个媒体控。他的一举一动他都知道，媒体会掌握他的动作他的表情他的神态，有时候他不用发言他就告诉你什么意思。国庆那一天他是完全知道所有的媒体都在盯着他跟柯文哲的这个反应。 对。 可是你看他就是故意跟他很冷漠不要交谈、这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说柯文哲我难道不知道你想要干嘛吗？然后黄珊珊我难道不知道你这次选举到底是不是想要还要想利用我最后的剩余价值、就像刚刚大家讲的嘛，你多去对我无情，现在我还有可能怎么可能对你有意、所以他完全就是要展现说现在我跟你就是残薄高罪薄劳啦、所以你不要想我从我这里拿到任何的红利。所以说可以看得出来是现在轮到 那、你说也真很新的齁，他是 啊，不过 哪里哪里有利益，他就往哪里钻呢？ 对，没错、那就是说，你现在过去，你这让我真心换绝情的时候，我现在当然我没有利任何的有机会，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一局当中，哈、亲民党至少他对于黄珊珊就是说，我今天我剩余的至少一点点，可能是像梁文杰想的最后的3000票、我一票我也不要给你，你们自己自由去表态，但是至少不要说我今天宋楚瑜 跟你黄珊珊，你黄珊珊有任何一点橘色的力量要加到白色里面 了。哦，是这样。好，那等一下回来啊，我们也来请教一下彭孝兄哦，因为啊，说宋楚瑜大家关心，那他有没有支持这个柯文哲？柯文哲现在关系怎么样？柯文哲说啊，这老干我啊，哦，宋也是老干我啊，最后才会跟你讲。好呀，那2004年宋楚瑜会不会支持你？柯文哲说还没有讨论到那里。好，哦，等一下来请教彭孝兄，就是那宋楚瑜跟柯文哲的关系如何？好，哦，那来宾还要再补充，等一下我们要讨论。好，哦，因为梁文杰昨天讲说输赢三千票，好，哦，陈时中也赢，毛柯林也输，那。有人今天就在骂说，这个国民党跟亲民党，民众党都在说梁文杰啊是在操作蓝绿对决，齁，哦，到底会不会弃保，齁，哦，那么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先休息进广告。好，那么在讨论蓝绿对决或者是会不会发生弃保之前呢，我再请教彭耀兄。现在柯文哲跟宋楚瑜关系怎么样？ 哎，这个因为第一个柯文哲，2014年的柯文哲跟2018年的柯文哲跟2022年的柯文哲都不一样。2014年的宋楚瑜跟2018年的宋楚瑜，嗯，跟现在宋楚瑜也不一样。为什么呢？2014年那一次为什么柯文哲会请宋楚瑜当辅师就是台北市政府的这个辅师是因为2014年大家记不记得习近平曾经请宋楚瑜到北京去，嗯，跟他请教说，哎，为什么说我们这么做这么多会台然后这样子给台湾这么多利益，然后台湾没有感激，还搞一个什么反对服贸运动搞得他灰头土脸的，嗯，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是宋楚瑜咸鱼翻身最辉煌的那一段呢，啊，嗯，所以那个时候的柯文哲会去请宋楚瑜来那个。然后到了2018年的时候，嗯，那时候宋楚瑜的光环已经退了所以你看到，宋楚瑜这个柯文哲跟宋楚瑜也就越行越远。但这里面最重要因素在哪里？蔡旺旺不是讲的吗？嗯，柯文哲跟国台办的关系可能比国台办跟蔡旺旺关系还密切对不对所以说嘛，你看看柯文哲多么不一样，就是之前他希望借着宋楚瑜跟中国方面能够有所联系，嗯，但等他自己跟国台办的关系这么密切以后，嗯哼，我要你老宋干什么？ 是是是， 所以关系当然就变了，嗯，所以说这基本上就是利益的结合，嗯，因为利益而分开，哦，所以我觉得说这也看出啊这个柯文哲的人格特质好，哦，所以这个，嗯，你们要说他们关系怎么样以目前来讲说实在也是跟中美关系一样， 嗯，好的，好，来这个冠军兄， 王一哥，其实我先讲黄珊珊想不想要宋楚瑜的支持，非常想， 当然，嗯， 他用无党籍选，他不是用民众党，他代表说新党还要，亲民党还要，民众党还要，这是他的战略嘛。嗯嗯。但是宋楚瑜迟迟没有去，这件事我觉得非常奇怪。我讲我亲身经历啊。 对。 2018年的时候，当时我们在台中选市长连任，林佳龙市长准备要选连任。那时候我们要办花博嘛。办花博前啊，我们幕僚大家都在讨论说，我们要让花博有话题。那说真的也要找一些哦比较不是绿营的人来看而已。然后那时候我们幕僚就讨论说，我们来找宋主席好不好，找宋楚瑜。你知道吗？其实说真的，我们跟宋楚瑜非亲非故的，嗯，也不同政党。当时我们花博一邀请，请他去葫芦墩郡看啊，我们透过管道联络，宋楚瑜二话不说，好，嗯哼哼，到了现场哦，我看到了现场，他可以处理的超有技巧的。人家问说啊，你是不是来支持林佳龙，不是支持卢秀燕？哦，他说，哦，我支持每个为台湾打拼的人，嗯，就是某种程度也替花博做了宣传，嗯，可是他把政治处理得很好。黄珊珊一点都不难啊，台北市如果宋楚瑜有想要稍微还有点想提携黄珊珊，嗯，你到现场任何台北市的建设，我连不谈选举都可以处理，嗯，怎么可能是林佳龙选台中市长连了他去帮跟林佳龙合影，嗯，然后不帮黄珊珊合影， 是 这第一个。第二个哦， 因为我年纪算比较轻啊，嗯，我对宋楚瑜的印象真的他是非常会做人的，嗯，我记得1998年当时动审的时候啊，我是国小跟国中交界，当时刚有电脑有 email 对不对？我写的信给宋楚瑜，嗯，因为那时候我很喜欢宋楚瑜，小时候不懂事嘛，看媒体说就 不懂事。 我写信给宋楚瑜，那我要讲，我写省长信箱给宋楚瑜，电脑哦 ，email 哦，宋楚瑜鼓励了年轻，他超提醒年轻人，署他的名回信说啊，冠廷那个小朋友，他不是小朋友，就冠廷啊，然后谢谢你的鼓励啊，因为我说我对他动手很难过啊，怎么会被这样欺负？然后他回说你要认真读书，以后当个有用的人。嗯，哦，我是受他鼓励的。嗯，我举这个例子只是说，其实他是从以前到现在就非常会做人，无论是不同政党，像林佳龙选台中市长连任，嗯，还是我们是一个小朋友写信给他，他都会回信。嗯，啊，当然长大知道是幕僚嘛，怎么可能跟他关系最近黄珊珊，他就是不去就不去，嗯，然后弄到黄珊珊生气，哦，所以这代表说他真的有问题啊。 那你觉得如果他是台北市民，嗯啊，这个陈时中、蒋万安跟黄珊珊，他会投给谁？ 我觉得啦，嘿嘿，如果是猜啦，我当然不是宋楚瑜啦，啊，黄珊珊很生气不投嘛， 对。 啊，说真的，他可能最后就是陈时中或蒋万安选一个，啊啊啊，至少黄珊珊不投是。 他有跟陈时中在仁爱路的办公室见面，嗯，哦 呦，很早就见过了， 有这个很早就见过了， 很早就见过了， 这个是媒体有出来的，而且这个 我 讲过，对， 我认为哈，嗯，冠廷的选择很对，他会投给陈时中，嗯，为什么呢？因为啊，宋楚瑜恨死了张孝炎，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本来。第一次选总统的那个连战第一次选总统的时候，嗯，那时候都已经李登辉都点头啦，就是连宋配啊，嗯哼，结果那时候张孝炎当国民党秘书长， 是 李登辉把这个任务交给张孝炎，嗯，去传达， 对， 后来听说这个传达过程里面，嗯，被偷换概念，嗯，最后连宋配不成，所以。宋楚瑜对这个蒋孝炎啊真是痛恨入骨。哦，这个说实在他没有把他心中的那个恨给吐出来，嗯，已经是对蒋万安最大最大的宽容了。 那是2000年的事啊。 对。 那2000年如果连宋配阿扁就不是总统了，对不对？ 很可能。啊，嗯， 那他偷置换什么概念？ 哎，那就要问，所以说啊叫张孝炎啊，蒋孝炎出来嘛，嗯嗯嗯，你出来讲嘛，你才讲得清楚嘛。 那带孙子， 你到底有没有偷换概念？啊哈哈，不要那什么带孙子，你就装孙子，对不对？真的敢做敢当。我跟你讲，2000年的时候，他叫黄复兴党部动员联署什么？他选副总统了。哦，去问现在黄复兴党部还在的那些老先生们。 所以变成连蒋配是不是？ 那时候还叫张了， 哦，连张配了，哦，好好好，来，对，黄老师， 我觉得为什么宋楚瑜那么难过，或那么要跟黄珊珊切关系？2016年黄珊珊选这个港湖立委失败，嗯，但是宋楚瑜还是支持他选2018年的市议员，嗯，高票当选。结果你2019年，你4月30号，你跟我割袍断义，随即投入柯文哲的怀抱，嗯，10月份去当他的副市长。就会让快官子就像宋楚瑜觉得说你离开，而且我们在2020年宋楚瑜还是要选总统的哦。嗯嗯嗯。我选总统之前我重要的文宣主任你跑掉了，然后你投入了柯文哲的怀抱。嗯。那对他来讲是觉得情何以堪。刚刚讲过讲今天还有更劲爆是如果宋楚瑜跑去站陈时中的台，嗯，那怎么办啊？哦，哎，你刚才讲过宋楚瑜是跟陈时中见过面的，哦，而且宋楚瑜对蔡英文是感谢他，为什么？ 对。 2016年代表他参加 APEC， 嗯，2017年也又代表他，那时候跟川普、跟普丁，对，跟当时的日本的首相安倍，嗯，平起平坐，他这辈子没有这么的光荣过啊，嗯，国际场合，当然宋楚瑜长袖善舞，英文又好，嗯，所以他也感谢蔡英文让他担任总统府执政，嗯，所以我觉得他如果会跟陈时中同台或者支持他，嗯，我们也不要意外， 是， 但是这个就会牵动到选票咯，嗯，因为几千票选票，等于说。那些浅蓝的、中间蓝的，嗯，可能就投陈时中了。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板块的挪移都是几千几千票的话，嗯，积少成多。嗯，所以我真的觉得蒋万安最怕的就是宋楚瑜真的跑去跟陈时中合体。 好，那么这个今天啊，这个蓝绿啊， 这个都在轰说梁文杰啊操作蓝绿对决。好、哦、为什么啊、这个文杰啊昨天他的论点我们有跟大家说明。文杰的论点就是说陈时中会拿四成啊、哦、陈时中会赢，但是呢赢会赢只赢3000票，也有可能会输，输也只输3000票。那最后呢是陈时中跟蒋万安的对决。黄珊珊票也不低，可是黄珊会拿超过 20%、哦、他的看法是这样。那这个会不会这个弃保啊，或者是蓝绿对决？来，我们来看不起啊。 美发店陶给边洗头，这位姐姐不顾头上还有泡泡，热情跟陈时中好个抱抱。卖菜的陶给牛手伸得好长好长，陈中一走连扫两个市场，同时还首度站入口，首站选在内湖区。 陈时中在这里拜托大家，民主前进仅18。 不止力挺18岁公民权修宪案，也跟议员扫基排排站，冲刺年底选情。毕竟这一回萨卡都空前激烈，对手也没闲。一早跟陈中挺进同一个承德市场，尽管时间前后错开，但隔空就近意味浓。 就是强化国际的链接，其实就是带着大家出国比赛。 黄珊珊则举行记者会，再一端牛肉发布新创政策，三人拼场为的恐怕也是担忧近来话题不断的弃保效应发生，影响选情。 一直都没有在操作弃保了哈，其实一直在讲弃保的，就是担心弃保的人才会一直讲嘛哈。我们从来没有在讨论这个弃保的议题，我们的选民都非常的坚定。 民调其实都是参考，我们都会持续关心。我想接下来我会持续让我成为市民心中第一的选择。 两个阵营不就是在操作弃保吗？每一天从选战开打的第一天到现在，弃保有停止过吗？所以我还是觉得要走夜路的时候吹哨子壮胆嘛。 蓝绿白候选人谁都不愿成为被弃的那一个，曾经传道政策试图说服选民自己才是第一选择，不让弃保在自己身上发生。 好，那我想请教明显哦，你台北市的选情你怎么看？ 今年很冷的，很冷，什么10月我可能要穿外套，看外面，比外口的天气比摄影棚更冷，今年选情很冷的，所以我出来我有人说，你今年要选什么？选议员要连任吗？今年讲唔难，有人佮知影讲，今年是要选立委啊，还是要选总统？这样就这民众搞不清楚。 好像没那么关心吼。 无要关，第一个可能无要关心啊，所以代表今年选情，就咱大家讨论起来，多了讨论，包括彭教大哥多了讨论20年前的代志啊，有一点历史的距离感呐、啊。无较切身的关系啦。大家切身关系的是讨论会热络嘛？所以给你选情来看、哦、所有的主轴、所有的战线看起来哦，好像穿越时空、穿越历史，好像古装剧历史戏一样，没现实的一个即时感啊。等一下，当然宋楚瑜站台，我听起来好像宋楚瑜站台好像变成说最后台北市三趴都的决胜负的关键。老蒋，我对这样比较持保留的意见呐、啊。虽然上一看起来是三趴都啊。民调各有领先啦、啊、麻花啦、啊、虽然差距没有拉大，我看起来你说当然大家都追求的是选票极大化啦，可是我看起来近这样怕 tennis 怕网球赛末点决胜点还没出现呢、啊。雷公司嘛一个决胜点对手一个重大的失误，那可能说距离会拉大哦。所以现在第一个雷公除非自己有重大的得分啦、啊、我提一个重大的政策啊突然得分看起来不容易啦。这么看对手有没有出现重大的失误， 对。 黑的容易扣分，你俩扣分差距的又转，所以重大的错误目前看大家有微小的小错，小得分有，可是比较大的得分那我看不出来。 现在你有办法估吗？ 有办法看、文杰可能过3000票是跟顶边的那个柯文哲跟那个顶边的双击的 来过， 我看这边差不多是安尼啦，一趴以来可能一趴差不多1万4000票嘛。绝对是10万票以来的啦，因为三个崩得很紧。我的林黄珊珊是20%以上啦。因为对于20%，弃保效应是怎样呢？如果当然，我承认蒋万安跟黄珊珊两个选票有重叠。你那重叠是要怎么弃保呢？就是说两个民调出现比较明显的落差的时候，那弃保效应就会浮现哦。 对， 我当然，我很多支持者也在观望说啊，这两个像客观，他就会积极像。因为 泛蓝或浅蓝或蓝军的，他的支持者有一个氛围是他们是反绿嘛，嗯哼，伊无可能投阿丢嘛，嗯哼，啊，他就会在蒋万安跟黄珊珊的之中选择，啊，向民调要管伊的投嘛，所以确实还有一部分在选择，除非现在说黄珊珊民调瞬间赢过蒋万安有一段距离的时候，嗯哼，黑的气保就会出现，啊，那那个分子或那一个 scenario 目前还没有出现啊，所以目前大概就是 氛围哈， 氛围阿北出可能啦，就说。啊！突然黄珊提一个重大的政策，或蒋万有重大的一个失误或重大的失言，才会导致那个情况。否则目前看起来的麻花情况，除非到11月5号可能电视辩论会不会有出现一个转折？我觉得还要后续观察。所以给你的双击的第一个决胜点会拉到很厚，第二个胜负的关键还是在最后微妙变化当中。所以这么的跨选情像哎呀，还很难预测。 我听你这样讲，就是黄珊珊会在20以上。那换句话说，蒋万安跟陈世忠会差距一点点， 可能在38到40那个卡刀，谁突破40，大概就掌握决胜的关键了。40% 就赢， 40%就紧绷。 其实阿扁啊，那摆那个1994年选台北市长，艺术 黄大洲， 艺术是赶快、嗯，所以我恁两个加起来远远胜过我17万票。嗯，按个动算台北市长 是 我 是， 所以阿中，你不要看那个陈世忠的这个，陈世忠现在大部分啊。2121安尼的下很少数很少数在那个所谓第三名啦、啊、嗯黑起特定几个民调开始出现呢，但是你说他没有像那个蒋万安一样都第一名，但是你注意看，嗯也就稳定的黑的所在啊，好，也就是说他的支持者绿营的支持者的台北市表态率嗯差不多都那家紧稳一样不落去，所以这个事实上哦，那么很简单，我问你嘛，如果按照这个麻花理论的话，打个冷战，刚刚明显都已经承认了、嗯。那么来自于黄珊珊的票里面，其实有一大部分都是蓝营的。嗯嗯嗯。阿关蒙尼，蓝营在台北真的有60%多以上的支持率吗？ 没有， 没有嘛。嗯嗯、所以呢，只要黄珊珊稳定20%多，我相信绝对无。嗯。现在看起来一定有。对。那只要20%多一点，那么就决定了那么蒋万安跟陈时中的命运。 好，这个。啊，我在服务的广播电台叫波多联播网，然后呢，这个东豪啊，也是啊新的广播节目的主持人，叫波多强强棍，哈哈哈哈他是中午哈、哦，中午12点， 多谢。 然后呢，他访问了戴利安，大家都知道戴利安其实是民调的专家嘛，哦，嘛伊嘛较中立啦，哈、哦，伊讲啊，伊访问伊讲这边是弃保最难的一次，因为蒋万安、黄珊珊、陈时中都有30%的支持度。最后当选人得票率应该不会超过40%啊、哦。戴立安说，长期来看，其实台北市三卡都的人得票都30%以上，有这样的格局。那这三个人都会是这样僵局的局面吗？戴立安笑说，应该会是这样，没错。而民众在封关后没有了民调资讯，最后的民调资讯应该会是在半个月前所做好的样本，因此选民可能会很惶恐，因为那时候没有民调了，嗯，就会成为政党。很好操作的利器跟策略，换句话说，11月26号投票，11月10号之后，嗯，那时候大家就哇，他现在情形是怎样，那时候就是好操作的空间了。戴立安公，在三个人都占30%的情况下，弃保就会很难操作，已经没有办法跟1994年的台北市长选举三卡都类比。黄珊珊不是黄大洲，这一次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仇恨值。会导致民众在投票的心理上犹豫不决。戴立安说，如果要去推估陈世忠、蒋万安、黄珊珊三个人的得票率，说实在真的很难啊、哦。但今年的台北市选战，最终获胜的人得票率应该不见得有40%啊、哦。这场选战很难用以前的蓝绿对决来分析。好、哦，这是戴立安。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楚英，就是啊、你也在这个陈世忠那边当发言人嘛？哈、哦，你跟你做民调下面看。 其实我的民调哈，精确的数字其实我这里也没有啦、嗯、因为每次看的都有一些浮动、哦、但是就是跟戴立安现在的这个数字差不多，东西能瞎瓜、嗯哦、啊，互有我们大概就是1212嘛，其他的就是缠在一起， 不是第一名就第二名， 对对对对对、哦、因为恭喜哉啦哈，我这干嘛是因为做陈时中的发言人，我在等下讲哦，原来我身边有这么多，原来是我们民党支持者，像我以前哈、嗯、有一些朋友，比如说我去练瑜伽啦哈，或者是我去吃餐厅吃饭遇到一些朋友的时候，因为搞到公一起是绿的，嗯，可是我最近有主持了几场陈时中的这个所谓各个选区的这个后援会成立，我就有朋友突然跑来看我，哎、嗯，主印，我说你哪里照了？啊，我到公司的开业边啊，我来给你看一下，我说所以你是绿的、哦，嗯。 他说对啊，啊我说你以前都没讲，他说、啊、我们台北市齁在健身房的时候大家不要讲比较好，谁知道谁知道旁边是干嘛的啊， 健身房心态荣耀 我就说哦，所以哦，他说反正大家都知道你是民进党的立委啊齁、嗯、啊所以反正我支持你就好，可是我这次要来看看人怎么样，然后他就说哦我们都好紧张哦，嗯，所以你知道这种显现是这样，他不一定会在民调上面告诉你、哦、可是绿营的支持者是焦虑的、嗯、而且、哦我相信好这一阵子以来，像阿丁今天被访问 的時候，我跟你讲，我们是绿营的支持者焦虑，是政每个阵营都焦虑， 各自焦虑啊， 对不？蓝领嘛，对吧？ 对啊，那我觉得像今天哈，因为梁文杰的说法，嗯、所以呢，陈时中也不断的被记者问到说啊，你们是不是开始在操作弃保？阿丁就说了，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在操作弃保、嗯。今天林鹤鸣讲的更好、嗯，是说如果谁操作弃保哈。我们就不要投他好了。嗯，我觉得这个是讲的最好的。为什么？我举一个例子啦，好像我们女生最喜欢买东西啦。嗯，比如说你就是很讨厌吃青椒的人，那如果青椒今天摆在你的面前，你动都不会去动它。嗯嗯，我举这个比例就是说，对于民进党来讲，民党的支持者不可能去打不够民动啦。嗯，那柯文哲那是告那种已经恩断义绝啦。哦、柯文哲，你推推出来的黄珊珊就是那个青椒啦。 其实我觉得 楚英啦，我不被讲，我马不被背。 楚英讲，楚英讲恩断义绝太客气了。刚刚讲仇恨值对吧、嗯？很多人都说啊，民进党啦，陈时中、柯文哲，我告诉你，对台派跟绿营支持者来讲，全台湾仇恨值最深的人就是柯文哲。嗯、柯文哲只要每天出来骂陈时中，我跟你报警，11月26号陈时中当选。 对， 我跟你报警，我跟你攻击呢。啊，柯文哲自己也知道， 不一定那么喜欢陈时中，但是就是要报复。 仇恨值最深的是就是恨柯文哲。啊，可是柯文哲也知道哦，智商一武器，但是我不知道嘛、嗯。但是他看到陈时中，他就忍不住一定要出来骂他。嗯、所以柯文哲反而会成为陈时中的贵人。 好，不过进广告前我甲瑞德报告，今天柯文哲毛够替陈时中邮票，好再酸陈时中，好说陈时中是用民主自由的糖衣包装吃香喝辣的特权， 多骂几句， 好来，好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来先休息一下。 我感到虽败犹荣。 2002年，民进党推派李应元参战台北市长，挑战如日中天的马英九。当时绿营声势低迷，李应元还是拿下 35.89% 的选票。最近却有美丽岛电子报针对弃保做民调，问到如果蒋万安、黄珊珊可能当选，黄珊珊将以 42.7% 获胜，被弃的陈时中只得到 6.3% 支持度。这数字让蓝营市议员都嗤之以鼻。 陈时中的能量，坦白说比四年前的姚文智高。那我觉得这民调只是一个假设的虚拟情况，我觉得在现实生活中是不会发生。 2018年，民进党推派姚文智在台北市长柯文哲和国民党丁守中夹击下，在弃绿保白效应中落败，仍拿下17.28%得票率。这次沙卡都形状大不同，可说旗鼓相当。 因为经过2018那场选举，我觉得你想要弃绿保白这个机会基本上几率很低，也不大可能。公募当然是有所操作，落后者他采取攻击，领先者一般会采取守势。台北市沙卡都，你可以不管是从陈水扁时代或姚文智的时代来看，或是甚至李英年时代来看，民进党的基本盘都还在。 民调专家点出，通常落后者才会试图操作民调发动攻击。绿营议员梁文杰预估北市选情难立胜负差距3000票以内，就马上被蓝白指称操作弃保，让他直呼傻眼。 不发生弃保，大概就是蒋万安跟黄珊珊之间，那是他们要去烦恼的问题。那我们绿营的话，就是让所有的支持者出来投票，现在确实咬得非常近啊。 陈时中身为民进党有史以来最可能翻转北市的战将，一个蓝白高度竞争，在弃保棋局上尔虞我诈。 接许林鹤鸣啊，民进党的副秘书长，他今天接受时期的访问啊，他说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魅力远不如当年的赵少康，无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气势远大于当年的黄大州。这次的选举很难弃保，每天讲弃保会让市政焦点模糊，所以他说今年谁讲弃保我们就不要投他、哦、林鹤鸣说这次的台北市长选举不太会有弃保的状况发生，很困难。他说当年阿扁、哦、台北市长参选人就是因为没有完全弃保，扁最后当选台北市长，所以没弃保陈时中带赢，应该这样说、哦、 林润明说，台北市三峡都啊，领先与落后的范围都在误差范围内哦，所以都三趴一来呢。好，这是已经大家一致的看法了啊、哦。今年可能到最后一刻都没有办法拉开差距，最后一刻哦。他说，大家现在都是在避免太大的失误，能得分就先得分，选战越来越保守，持续焦灼。哎呦，阿多利令啊，你够下保守。哦，哎，来，方老师， 今天有一个地方哈、哦，热、哎、到不行，大排长龙。嗯，恒哥，你知道哪里吗？ 哪里？ 办护照。 啊，今天 那个办护照排到外面，啊、那个一那个好，那外交部领事事务局排到那个联合办楼外面，快到台大医院哦。 选举重要啦， 我所以我不需要讲、 哦，每个人都在谈出国。 明天、啊、明天是起风日啊，我们接下来夜市都会看到外国观光客进来，饭店各个门欧美亚给店全部都要恢复。嗯，防疫很重要，跟观光结合，跟经济结合，嗯、我认为这个是陈时中是责无旁贷、哦，所以他要利用他的过去三年来的防疫。让外国观光客安心的来台湾旅游，嗯，然后我们防疫能够兼顾，然后台北市的经济能够发展，嗯，这是重点嘛。蒋万安每天都讲那些有的没，我就觉得，就我这才是真正往建设性去走啊。所以我觉得明天其实对台北、对台北市或对台湾来讲是脱胎换骨的一天。 好，动好，哎， 不过没有那么乐观哦，因为你不晓得到了选民的记忆啊、哦，会感谢嘛，会因为这样子就去感谢陈时中嘛，嗯，或者感谢现在防疫的那个指挥中心嘛，不一定哦。我自己在看这次的选举是这样，就是说，刚才赫明讲说，其实就跟美丽岛这个一样哈、啊，就是说，大概这个麻花的焦灼是跑不掉了，嗯，就是看谁不要犯错。我举蒋万一个小例子，他不是讲深蹲那件事情，嗯嗯嗯，那个事情出来之后，大家在开一个玩笑，那、啊、你不是椎间盘突出，嗯，那、啊、你做那个动作会不会有问题？嗯嗯 嗯，你做过那个呀补充兵啊？做十四天， 十二天啊，十四天嘛， 十四天。 啊，你身体较好啊，而且他国中的时候还得过蛙式冠军呢、啊，嗯， 破纪录。 你怎么会因为椎间盘只当了12天？ 嗯，是。其实那个哈、哦，有当过兵的人啊，当两年、三年的，听看那个都很有感觉。 嗯，很多人都至少一年以上嘛。嗯，所以蒋万安很容易因为这个事情，你看哦，他一个事情，嗯，那个深蹲的事情就踩了第二次的公车地了。嗯。然后就会让人家想到你当兵的那个事情，然后你原来有金牌，有破纪录，嗯，你后面不用当兵，嗯，这个会慢慢发酵， 是 好。蒋万安这种事情到底后面会怎么样，我们不当还不晓得，嗯，可是你不晓得他下一次什么时候要踩地雷了，嗯嗯嗯。黄珊珊的问题就在于说，他的那个稳定度比较没那么好，嗯嗯。为什么？因为黄珊珊的那个支持者比较年轻。他到底那个投票率会怎么样？因为今年我们在谈18岁那个议题很冷，嗯嗯，所以你看起来黄珊珊冲得很快，可是事实上他有一块是不稳定的，嗯，陈时中的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因为你在戴利亚那个民调里面在做，其实陈时中最后一关是弃保，嗯，其实不止陈时中啦，包括新竹都一样，就是说弃保会不会发生，嗯，或者说弃保发生以后有没有用，因为你弃保要发生要有一个前提啊，陈时中一定要是第一名或第二名。嗯，陈时中如果第三名不要讲，因为第三名那个不叫弃保，那就是黄珊珊跟蒋万安两 个。一般来讲，如果他民调第一名，蓝军比较害怕，所以会去营做弃保。 第一名是最好做弃保。嗯，好、嗯哦。可是这里面有个关键，就是说到时候民调封关，民调封关的时候怎么玩弃保？嗯，耳语啊。啊，好好。而且是蒋万安的阵营这边跟黄珊珊这边都需要做。嗯，你如果在最后那十天之内你被俄语给洗掉了， 对， 或者我拿前面的民调讲说啊某一个人的抗好度比较高，嗯嗯嗯，可以选起怕不哀。哎， 这个东好拍摄我跟你说啊，你也刚刚不懂董立文卖回答，像啊你的啊这个太太那一边是外省朋友嘛， 对 啊，他们会投黄还是投蒋？ 有投票权的了哈，嗯嗯，黄珊珊的比较多哦、啊，为什么呢？嗯嗯，他们的跟年龄有关，嗯嗯嗯，四十岁以下，嗯， 哦，好好好，好， 六十以上的，嗯嗯嗯，是蒋万安的票，哦好，啊，现在有个问题，是三四十岁的人要出来投票，这次你会出来投票 意愿哈、哦，嘿，好， 啊，这个就是黄珊珊的危机， 哦，笑脸的， 因为六十几岁的这批会比较愿意出来， 了解，好。这个啊，今天呢、啊，柯文哲哈、哦、又骂了陈时中啊、哦，因为陈时中 昨天再反击他，然后说柯文哲是把政治议题或民主意识当作吃香喝辣的筹码。柯文哲再回呛，哦，他们是把吃香喝辣的特权用民主自由的糖衣包装起来。拜托，你们在干什么？我们又不是不晓得。其实柯文哲你在干什么，我也知道，你在帮陈时中拉票啊。哦，然后呢，这个民进党的发言人谢佩芬啊，今天反击说，今年二月，柯文哲以市政府的名义宴请中国企业在台湾的高层，花费公帑47,590，规避外界的监督，难怪对柯文哲来讲，抗中保台不重要，吃香喝辣才是关键。好，那他请谁呢？那媒体报道说，他的座上宾有中国银行台北分行的行长、中国建设银行台北分行的副行长、交通银行台北分行资深副总、中国农业银行台北办事处的代表、中国南方航空台北分公司的财务总监、中国邮政航空台北分公司的总经理、中国东方航空台北分公司的副总、野村餐厅的总经理，这是中国人来开餐厅，台湾闽投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的特助，我跟圣省的家高伟啦，恭喜啊，以前吃饭要说什么我不知道，那高伟啊和主人柯文哲十个，其他还有人我不知道，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冠廷兄，那总共十个吃47,705，这样这是吃什么？ 吃很好的。 哇，干嘛讲错？ 不，一种鲍鱼跟鱼翅， 对啦，可能就是 龙虾跑不掉， 龙虾鲍鱼， 可能牛排、龙虾、鱼翅不知道有没有啦。哦，都然后一个，我觉得它关键是因为它是用公款的， 就是说，那是不是？那算吃香喝辣？ 是啊，这当然是啊，就是我还是要回来选举，柯文哲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今天打这个事情，他就是继续左右开工嘛。我们刚才前面不是在谈说，现在黄珊珊跟蒋万安互相打，可是。黄珊珊其实很担心一件事情，是一直在操作弃保状况，黄珊珊怕被弃掉嘛，所以他必须有柯文哲一直进攻，撑住他的支持度， 对， 啊，这个部分我觉得他的那个药，会越打越重，所以他后面的话会也会越来越重，但是说真的，我不能不讲，柯文哲这还是多少有效果，洪哥虽然我们说这是替陈时中拉票啊，可是其实还巩固了一部分黄珊珊的支持者啊，那所以才会让这个沙卡都的态势继续撑着啦，如果他没这样做齁。确实黄珊珊一开始大家比较不看好一点，那现在整个就撑住啦、啊。 但是他也可以同时列解了蓝军里面基本盘的这个的相关的支持度。 对。 他会从蓝军那边又拉一些人过来。因为他在骂陈时中骂民进党啊。哎公公有个叫香吗 瑞德他都要楚英委员说他用跟民进党跟柯文哲恩断义绝，你说啊安尼无香啦。啊无你干嘛用什么开香 这一个不是恩断，这是忘恩负义啊！他怎么会恩断义绝呢？恩断义绝的，哥哥跑断义党就算了，不是啊！都跟你嘎，我跟你讲，姐胸摊背的嘛。如果不是那么我那个什么，那么我们相关的这个等于陈时中引入吧，哈，然后进到这个华南市场跟中央国台市场去解决。台北期间两个也失控呢，结果人家你冲刷解锁，给你解决出来了，斗敢嘎，斗敢咩？这款人是要给他吹啦！ 给我一句话词。我觉得戴立安的民调大家既然监视，但有一件事情，因为不管是黄珊珊、柯文哲，或者是蒋万安，前一阵都在炮打那个疫情的事情中，他问说谁对台北市的疫情最用心？ 对啊， 陈时中是哪第一名？ 39%呢？ 他比黄珊珊多了7%。当然这一题对蒋万安是 蒋万安只有7%， 因为对他不公平，他是立委。 对， 可是你打陈时中的防疫没？这道理不是黄珊珊要赢？赢陈时中才对啊！ 对， 黄珊珊也是开了2年多的记者会啊。所以这一个事情呢，以疫情这个来讲，我觉得是有帮陈时中平反。 好好，来，范老师。 刚刚讲柯文哲宴请什么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交通 在台北的分行， 这些都是中国最大的银行。而且都是中央的银行，所以说刚讲过，这些在台驻台的代表，我说实在的，柯文哲要跟他们吃饭，他们第一个要做什么事情？回报北京。一定要总行同意，我都不能随便吃饭，表示柯文哲已经获得北京各个方面的同意哦，开绿灯，包含你像什么什么国航航空公司，他们都经过北京总公司同意 ，OK 可以去，而柯文哲已经被开绿灯了嘛，所以我就表示柯文哲已经获得对岸的高度的信任，所以才让他们来参加， 非常同意，恭喜来，那你譬如说台银在北京如果有分行， 对， 北京的首都市长讲要请那台银的迄厉害总经理， 他也在公布告这边报告， 一定要报告，一定要报告。啊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柯文哲跟对岸的关系多么的紧密。嗯，而且是大家一起哦，大家一起参加耶。 对， 就表示怎么样？我觉得北京对柯文哲是另眼相看。 国民党紧张啊，今麦吼，因为他们中国的关系叫柯文哲越轨啊。 所以他们这些人，这个四个字叫党性要坚强。嗯嗯嗯。因为台湾会接触各种媒体啊，各种舆论啊。 对。 你可能会偏哦，就他们一定要从严查核。嗯。所以我认为这些人回到北京去，一定是升官的嘛。啊。而且你跟柯文哲建立了一个很好的管道。 金厦大桥啊，不要忘记啊。嗯嗯。 好，来，那平兄，嘿。 我认为啊。哎，也许啊，我这个特务干久了哈，我是蒋经国学校毕业的。哇，以我对中共的了解，所有派来台湾的，不管他是什么啊，什么文教的啦，啊，什么什么啊，什么财经的、金融的啦，都叫做匪谍。嗯嗯嗯嗯，我不是随便扣他帽子啊？为什么？ 都是在搞情报的。 你看看中共的国安法，每一个国民都有那个责任，有那个义务为。国家的安全，为国家的情报工作做出贡献。你看看中共党员的手册，每一个党员都有负有这样子为党为国家收集情报的任务。嗯嗯，他派到台湾来，表面上是什么银行的这个什么挖哥，那都是假的啦。嗯嗯嗯，每一个都是匪谍啦，就这么简单啦。嗯，结论就是这么简单。还有更大的问题在哪里？那个没有露脸的那个几个问号人物，嗯，那才是关键嘛。他告诉你的，你像你看，大家听起来都银行家嘛，哎呀，无关紧要，嗯，那个没有露出名字的才是紧要。哦，那以柯文哲157的 IQ， 难道啊他会比我还笨吗？嗯，对不对？他当然知道。啊，他的对手什么人嘛？那问题是你明知道他是匪谍啊，你还跟他去啊吃香喝辣？嗯，你到底存什么心啊？对不对？柯文哲不是说要公开透明吗？嗯，但是我就觉得说，柯文哲自从当了市长以后，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事情不透明、不公开，是你搞不清楚哪一个才是柯文哲。 好，来，那啊，这个按照秦慧珠说啊，寒流吹到台北市了。蒋万安啊，跟韩国瑜最快20号要同框哦。那瑞德，一准蒋万安不是讲韩流不理性？ 有的时候讲归讲，心里想的跟外表做的是不一样的。嗯、哎哎哦，为什么呢？因为韩国瑜来台北市帮他跟他合体，其实对蒋万安帮助不大了， 不大， 帮助不大啊、哦。他到其他的地方去，对不对？可以拉台部分的这个选、嗯，这是事实啊。那么就好像他前几天，我们现在讲这个最现实的。前几天不是韩国瑜到高雄，第一次到高雄正式在那个场合重返高雄被罢免了以后，重返高雄不是替许坤彦的女儿站台吗？我跟你讲坦白的，如果今天是单纯一个议员的台啊，那么500个人到1000个人算是多好年了哈、哦。可是你要知道哦，他是韩国瑜哎，韩国瑜以前不管是什么台，他的死忠韩粉铁韩还铁韩军对不对啊、哦？全部出来摸不会清嘛几盘，我讲坦白嘞，而且何况是重返高雄的第一场， 是 那照理来讲应该是横扫千军。那一天我听到人数把我吓一大跳，几千人，不可能啊，怎么可能？我还以为我听错了，哎，那你要知道，韩国瑜现在就是刀的两刃，就是他是作用力也等于反作用力，所以他可以让大复数选区的议员呢、啊，郭炳东议员动算，但是韩国瑜一到了高雄了以后，立刻会跳出939090跑出来挺，不是韩国瑜的另外一边，你知道吗？包括民进党，包括这些嘛。那就蒋万安来讲，他也陷入一个，他为什么会如果必要说为什么要邀请韩国瑜的金甘丹？他的深蓝铁票区被我们对面的那一位刚刚很激动的那个黄珊珊的支持者啊，给被黄珊珊给松动了， 是 他现在必须要靠韩国瑜跟他的韩粉这些深蓝的这些北北对不对？好，把这个给我凝聚拿回来，真的很讽刺，因为 还有两蒋旗啊。把祖宗牌位都端， 因为这个是他本来他自己本身一定有的铁票。那最可悲的是啊，蒋万安蒋万安，我记得他前几个礼拜还讲说，台北市的选民不在乎 那么台北市长呢候选人到底是姓张还是姓蒋？嗯，那你为什么要四次都讲我爷爷是蒋经国？你为什么这样讲吧？你就是那你们这些人很奇怪，人家就要讲他爷爷是蒋经国，你管他爸爸是谁啊？嗯，但问题就在于哦，那么蒋万安现在他又明知道韩国瑜来这个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但问题是他现在又不能不靠韩国瑜来凝聚他深蓝的铁票区。 好，那我们来看啊，今天啊这个凌传媒最新的民调，好、哦。说啊，猛攻高虹安奏效，沈慧虹做二抢一了，支持度大概三成，已经超车林根仁。好，那这个民调的细节，等一下我们再跟大家报告，因为这个会讲到沈慧虹跟高虹安。好、哦，那这个蒋万安，因为这个吴子嘉去说沈慧虹求官，所以被沈慧虹告，吴子嘉自己承认说他被这个柯文哲骗了，显然他的这个市政是确凿的。那他说到了这个传票，蒋万安竟然讽刺说这叫国家机器动起来，这让沈慧虹啊很气，说蒋万安你检讨护航吴子嘉，这坐实蓝白合嘛？哎，蒋万安在检讨被害人，被害人是沈慧虹，哎，护航吴子嘉，哎，吴子嘉是加害者，哎，哦，所以你在坐实蓝白合，为政治利益做这样的交换，人民不应该成为交换的筹码。换句话说，奇怪啊，你若去替你国民党啊，你替林根仁讲话还够道理，你国民党啊，你替民众党你讲话，啊，今嘛到底是安怎呢？好、哦，来，我们来看一下。 蒋万安委员竟然挺吴子嘉，竟然挺抹黑， 语气强烈，隔空开火，是因为沈慧虹日前针对求官说的乌龙爆料提告吴子嘉，六号地检发出传票，要选台北市的蒋万安跳出来批司法检调成为执政者的鹰犬， 司法是社会信任的最后一道防线，绝对不容退让，也不容一丝一毫的怀疑。我想今天司法国家机器整个启动，为特定候选人来护航。 蒋万安委员身为一个法律人，应该清楚所有的事实不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政治化。 只是蒋万安明明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怎么也打到新竹参议咖。陈慧虹更批蒋万安明明自己是律师，却检讨被害人 护航吴子嘉，这实在让我非常的不解。那整个是不是就整个是坐实了蓝白合？重视自己政党利益的人是蒋万安，是卢秀燕，为了拉拢民众党的选票，罔顾自己党内的同志。 蒋万安护航吴子嘉，批沈慧虹。再看看卢秀燕九号跟高虹安同框，两人十指紧扣，牵手一起走，互动相当热络。国民党市长候选人相继挺白打绿，但国民党在新竹可是有推候选人。 蒋万安所言是提醒，政府或是司法都要保持行政中立的意思。卢秀燕市长也说过，唯一支持林根仁。 不甩被边缘的说法，只是国民党在新竹这一战蓝白合传言不断，外界看了不飒飒，恐怕也伤到蓝营自家人选情。新竹市长这一战炮火持续燃烧。 咱头仔讲的是蒋万安国民党诶，去替高虹安开罪。哦，这个柯建铭，因为卢秀燕跟合体高虹安，而且还十指紧扣，柯建铭讲国民党恁怎么会这样对待林根仁啊？所以他要看林根仁按那些贡献来替干嘛加不知道要让他贡哈？那冠廷兄你怎么看？ 我先讲哦，卢秀燕他前一天到林根仁是选举场，去说林根仁动算， 对， 隔一天他说是市政行程，邀跟高虹安是在台中的建国市场做参访， 对， 啊，被媒体拍就是十指紧扣嘛，哦，洪一哥，我要先讲哦，台中市长接待单一立委的参访， 对， 是非常罕见，一般人可能不知道那个差别哦。台中市长很忙哎。我说真的，楚英委员就很清楚，卢秀燕是连立法院各委员会的考察哦， 对， 官方的考察哦，他都很少出席。 派 副市长，派局长。 对， 你今天单一一个立委考察建国市场，你卢秀燕要赔，这个背后一定有想过嘛？卢秀燕在干嘛？因为台中这一次民众党没有提市长候选人啊。说真的，最近台中的氛围是蔡其昌整个气势有起来。从那个造市场的人数啊，现在整个都满满满啊，那 kiss 就好。卢秀燕之前我认为他有一点点小轻敌啊，刚刚说哦问呢问呢，最近可能感觉到氛围有点不一样，所以他干嘛？ 他也要民众党的支持者支持他啦。所以他摆的这个场啊，一方面啊让那个高虹安也赚一点，然后觉得好像说卢秀燕跟他站在一起，可是卢秀燕其实他自己也是在替自己的选举在处理。可是他没有想到这害到谁，害到林根人啊。前一天林根人他的选举场很开心，卢秀燕帮我站台，后一天马上去跟高虹安手牵手。那这个等一下民调可以细讲啊，其实这个会反映在民调上，会让整个新竹的选情会有影响。 那另外是陈辉文啊，陈辉文啊今天劈头直言卢秀燕思虑欠周啊、哦、并且因为卢秀燕跟啊这个高虹安两个人手牵手啊、哦、并且翻出过去高虹安的事迹，包括啊、哦、独创的调和式民调，以及频频上节目骂韩国瑜啊、哦、陈辉文当场拜托新竹市民，新竹的乡亲啊，你们堂给我骗你哦，高虹安就是郭台铭的打手侧翼啊啊、哦、他怎么说呢，他说啊 ,2020 年的总统大选，高虹安去参加绿美的节目骂韩国瑜批李加分。他那时候要帮郭台铭出气，因为郭台铭在国民党内初选输了，输得很不甘愿。选前说输了会全力支持。结果呢，郭台铭有支持韩国瑜吗？上电视骂韩国瑜李加分的就是高虹安啊，高虹安就是郭台铭的侧翼啊。陈辉文啊激动到站了起来。摄影大哥忙完一下。好、哦、来宾做救人安尼讲啊，你知道。好、哦。我拜托新竹的朋友，我拜托你投谁都好，我跟你鞠躬，拜托就不要投高虹安，我拜托大家，他就是这种人啊！ 上电视骂韩国瑜骂李家那些，就是高虹安啊，高虹安就是郭台铭的侧翼啊，好不好？所以大哥嘛，我拜托新竹的朋友哈，我帮忙，就我拜托你，你投谁都好，我跟你鞠躬，拜托你不要投高虹安，我拜托大家，他就是这种人啊！这我有讲错吗？他就是在这个是谁的节目？这周一扣的节目啊，不是吗？他就是骂韩国瑜批李加分，所以新竹的乡亲，你不要被骗了。高虹安就是大手，他就是郭台铭的打手，就是郭台铭的侧翼，就是这么简单。你如果心疼韩国瑜，你觉得2020总统大选你输得很不甘愿，你新竹市长要投给谁，我都没关系。拜托你不要投高虹安，好不好？把这笔账给他算清楚。 刚好第二款哈， 第一个是初选的时候的调和式民调，说实在没有听过。嗯，就是高虹安那时候讲，他的调和式民调不是自己做，是把别人的民调拿进来，不晓得怎么算的。我不晓得那个大数，你可以讲大数据哈，那你说那叫调和式民调，那是问题就多啊。嗯，好，可关键是这样子啊，确实没错了。后来郭台铭郭董就退了嘛，退了以后，那个退了之后，对，一路都在消遣韩国瑜，嗯，这是事实，嗯，今年会有很多事情会算2019到2020的旧账，哦，这是免不了的。那、啊、卢秀燕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嗯，卢秀燕是一个很怕麻烦的人，嗯，我这么讲啊，我的判断，一定是有够分量的人去拜托卢秀燕，嗯哼哼，他才会去牵这个高虹安的手。卢秀燕就给他麻烦的人，你就不爱有代志的人。哦，那因为他一定跟林根人不认识。嗯嗯嗯。可是你没有道理让自己同党的林根人 来。柯建铭讲伊嘛看无呢，看无讲伊到底伫创啥。 高虹安跟这个卢秀燕有什么样的渊源？我也蛮怀疑的。 没有渊源呐、 啊。对，因为我必须说哈、 哦，那个是有人在后面操作。 对，一定是有一个人去让他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其实这个看起来就会觉得说，高虹安他是这一届才来当立委。嗯、高虹安过去在科技界或者在郭台铭身边，他根本没有机会认识卢秀燕、嗯，因为卢秀燕当时是已经到台中去了。然后他在当立法委员的时候，他们两个也没有重叠。嗯，那真的是你说，林根人不论如何，他跟卢秀燕至少是同党嘛。 对。 可是你会发现现在是这样啊，全党在帮别人，或全党在救别人，就忘记林根人。 是、嗯。 我会觉得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一个做法。 因为这个一定要国民党中央，你没有国民党中央同意，你这个就提前操作新竹市的气保。哦哦哦。你说选到后面其实没什么道理，好。 对，明显你已经放弃林根人了。 没啦，没得代志啦。 啊，没吗？ 诶，过来包括竞选总部成立的时候，马总统、傅立伦主席都有去啊。你不可能讲想当好讲，人家说被为了在台北市跟柯文哲交换，说不让为了巩固蒋万安，然后牺牲黄珊珊去交换，诶、嗯，高虹安不可能啦。哦，你这么操作，第一个有选罢法的问题，唔跟我讲这啦，就讲蓝军的支持者有一种思维、这种想法的，干就说。当民党包括沈慧宏，包括有一些绿营的车翼在打高虹安的时候，嗯哼嗯哼，对蓝军支持者，他会产生五折雷公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那种心态了、哦。啊，你个点， 我的相对的力量我要保护你，民众掉的，民众掉的代表讲哦，这是对抗民进党的，乃讲正义的化身了，就是说。对抗民进党的一个， 你那个波侯觉得主要林根人落选啊，啊 所以我觉得是，我嘛有个政治效应外溢的，讲整个事件对林根人下去，我干嘛他是整个过程中选举过程中他是最大受害者啊，所以不然民调才会各位讲是第一名嘞，啊怎么那个第三名去啊， 不会到第四名的啦。 刚刚明显啊，刚刚明显讲到一个重点啊，就是说他敌开同仇敌人的敌人，所以要打民进党，对不对？你可以打民进党啊。但你不应该拉台告洪安啊！你知道那个吴志伟，你现在党所提名的候选人是不是形同原配？你别在当俺们个原配三名海水套诈个情人灰熊拍水，你不会在安内嘛？你哪在做这款代志？ 你可以啊！ 你仔细看哦，你仔细看。那么卢秀燕台中市长郭平栋的哦，一个高洪安两个人做伙洗大街有无哈？穿一模一样的衣服， 对， 他们的衬衫，尤其那个卷起来，两个人一起头朝头，简直就姐妹花， 而且都牛仔裤。 我跟你讲，那我问你嘛，这是不是事先就安排好的？是不是事先安排好？我说你前一天才赶快到林根的那个地方去给人供嘛？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啊？你吴秀燕难道不知道那个相关的政治的代价有多大吗？你要那个人。林根人放在什么地方嘛？我不相信他们不知道。可是我说过了，你可以打击民进党，那是站在你国民党的立场上。可是你们为什么全党大家一大堆人全部在拉台高虹安？这是我想象不到的嘛。因为你这样拉台高虹安，你可能现在昨晚的那个三名嗨谁原配林根人动作三名。 去， 我说国民党的策略我真的有点看不懂。你看哦，高虹安的状况是。朱立伦帮他缓颊，卢秀燕跟他投合影， 对， 然后而且还十指紧扣，但这个负面效应 啊，忘了蒋万安还要帮吴子嘉讲话， 对对对，要帮吴子嘉讲话。但侯哥，我们这是林传媒，这看到这个民调，其实负面效应真的已经出来了。为什么会这样讲？我们看政党的支持者，真的国民党，你们在想什么？我真的看不懂。你看哦，民众党跟民进党跟民众党的支持者都留在自己的候选人，很清楚嘛。民进党支持者，九成一在沈慧宏。民众党的支持者九成六在高虹安，可是你国民党，你能想象一个政党的支持者你有两成留到高虹安吗？冷虾呢？十个人有两个人跑去高虹安，所以这负面效应已经出来了。 因为朱立伦占了一成了，然后对呀、啊，然后那个蒋万安占了5%，然后那个卢秀燕占了5%， 对，都差几股位哈。你看到这个数字代表什么？代表新竹的弃保已经完成，所有的弃保的效应已经反映了。哦，对沈慧宏来讲，就是你能不能冲破这一关？ 去， 然后同一份民调哦，在八月份的时候，当时沈慧宏跟林根人是在纠缠嘛，那这份做出来都是高官第一啦，吼， 对。 可是你看到了十月份的时候，林根人很显著的下降，而且变成是首次沈慧宏他赢。林根人赢到一定程度，所以我国民党的操作的结果是什么？你知道吗？他不一定会让沈慧宏赢，可是让林根人绝对不会赢 啊！所以现在的结果是什么？我给大家回顾一些画面，有台的画面呐、啊。哦，我不懂你们国民党在想什么、欸？韩国瑜是你们国民党的宝吧？你们总统提名人直接高雄市长高虹安骂到什么程度？他当时怎么骂韩国瑜的？我们看他怎么讲。韩国瑜当选，李嘉芬执政。就当哦，骂到这种程度哎，所以陈慧文在俩公啊，陈慧文是脑筋清楚的，我们都知道陈慧文一定挺蓝的吧？两个点嘛，第一个刚才讲那个调和式民调怎么调，当时就是怎么调，就是让郭台铭会赢的民调叫调和式民调嘛。第二个就是杀韩，当时在各个政论节目，我们在很多来宾都同台，郭台铭是杀韩杀到谷底，那现在反过来没有啊，国民党来支持我哦，那么弃保干嘛？所以国民党的策略最后的结果会让。以后谁还要当国民党的候选人？随便就把你弃掉了。 因为这个吴子嘉自己已经承认， 对 啊、所以罪证确凿。所以什么时候给拿到传票，意思不是一样吗？ 我觉得蒋万安身为国民党的台北市长候选人，应该公开出来向我们全国的检察官跟法官道歉。你怎么可以说他们是执政党的鹰犬？ 更何况效率好就不是好，你不是应该称赞他 吗？我随便讲一件事情就可以马上反驳蒋万安。蒋万安意思就是说，哇，你吴子嘉10月3号人家提告，你14号就要出庭，请问一下，总共11天呢、我告诉各位，吴宗宪你认识吧？吴宗宪的儿子。因为他自己的女朋友什么胃痛无微不微，结果在 IG 网络上面写一个要炸台北市政府，我刚 五天而已，士林地检署传唤，嗯，警察官立刻传唤了，要上午传唤，然后下午给他还起诉，叫他缴五十万，然后跑到这个等于国库五十万，还要写悔过书。 国家继续动这么快， 五天，五天而已。我请问一下，嗯，蒋万安，你要不要出来道歉？为什么吴子嘉像这样的案子，这么重大的案子，然后无中生有，还受人之托，还不知道是谁之托，嗯，对不对？哦，要想要影响新竹市的选情，而且摆明的是抹黑跟无中生有、造谣生事，嗯，他都要十几天才传唤。 是， 你看看吴宗宪的儿子，五天就侦结了。 嗯，来，万老师， 所以我觉得可以凸显蒋万安他，因为他的律师资格不是台湾的律师啦，嗯，是美国的律师嘛？ 对， 啊，那所以他对台湾的法律，我看大概是一知半解。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新竹哈，它也是一个蓝大于绿的地方，跟台北市很像。嗯，你看新竹有很多的眷村嘛，它空军基地，哦，它还有工研院，这就早期就是基本上来蓝的支持者比较多啦，嗯，所以绿的支持者说实在也是跟台北市一样，第一个是很隐蔽，嗯，第二个很黏着，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认为高虹安他现在其实他是相当稳定的哦。那为什么沈慧虹是很稳定的哦？那为什么高虹安要跑到台中去跟卢秀燕合体？嗯，我认为他很担心他的票开不出来。嗯，因为他的支持者是比较年轻为主，年轻人就会跟黄珊珊一样，到时候不会投票。那所以他现在跑去找卢秀燕，就希望他的那些除了年轻票之外，能够有些蓝营的票，嗯，来挺他。他也知道他现在的民调高是空的，是虚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从这边就看起来，这个高虹安没有那么稳，嗯，再来你去看蒋万安去找要跟韩国瑜合体，也表示他自己的民调他自己看到了，嗯，他的民调不稳，哦，所以他才要去找 韩国瑜 、嗯，因为韩国瑜是两面刃，饮鸩止渴啦，嗯，台北市的这个基本上的蓝是知识蓝，嗯，是精英蓝，可是你今天找韩国瑜来，我必须要讲会有反效果，而且那个可能会让很多支持者失望，哦，跑去黄珊珊 ，OK， 但是为什么蒋万安还是要找韩国瑜？他急了，嗯，他看到他的民调这样的情况，他变成说拿到蓝里的菜都是菜，嗯，所以他也不得不去跟韩国瑜结合。 哎，刘伟， 另外就是蒋万安其实他这个就是完全是站在受害者这边，然后站在这个加害者这边，没有帮受害者讲话，这个已经完全违背就是一个应该有律师身份的人应该说的，嗯，这个大家都讲过。但是其实事实上是他在帮他自己解套。嗯，我来让大家看一个图哈，10月22号董事长开讲，就是吴子嘉要跟蒋万安来做合体啊，所以对于他来讲，哎，今嘛你俩该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10月22。 哎呦，他跟吴子嘉 外艺主席公，为什么他会现在这么的违反逻辑？明明受害者是沈慧虹，嗯，阿姆哥伊今嘛要赶快站出来啊，不然如果罪行如果一旦有什么动作出来，因为其实吴子嘉今嘛罢名就是一个假消息嘛，好，嗯，意图使人不当选嘛，啊，问题是这个宣传已经出去了，哎，阿姨哪不现在先赶快就是站在吴子嘉这边说，你就是国家机器打压，嗯，那我问你，10月22号他们同台的时候，你只要在底下就留言说啊，所以你跟骗子在一起，嗯，你跟一个造谣者在一起， 是 你跟一个意图使别人不当选的在一起，那这个节目要怎么样办下去？ 真的， 我要强调的是，其实蒋万安明明就知道吴子嘉有问题，嗯，啊，不过今嘛逃税了呀，他刚好只好站出来说，你就是国家机器打压。 好，那林传媒啊，今天公布最新的网络调查啊，这是网络调查哦，嘿，比之前七八月进行的两次调查，民进党支持者沈慧虹的比例来到了 91.46% 的新高。流向高虹安的比例只有 3%， 也创下新低，哦，就是说绿营的支持者 不投高虹安，都流向沈慧虹了，显示绿营凝聚力逐渐回流，选战坐二抢一有望，哦，好，那今天公布最新就是沈慧虹支持度 29.68%， 这等于三成啦，哦，那么林更人是 25%， 所以两个人差超 5%， 但高虹安有 37.38%。 好，那么我倒是啊想请教一下哦，欸，瑞德啊，看一下这个图啊，这个图是这样啊，这个图就是说，哦，这个民进党支持9成1啊都投民进党，然后这个是啊台湾民众党9成5都投高虹安，国民党刚这个啊冠廷有给大家看啊，7成多给林更人，但2成多跑去高虹安那里，这是新党，新党啊竟然只有3成投国民党，6成多投民众党，哎， 新党现在跟民众党怎么那么好啊？ 这个我不知道。那么啊， 不知道 每一个 两岸一家亲呢？嗯， 哦，每一个 所以民众党跟新党往的比较近呢。 每一个民调我都尊重了哦，但是问题是跟他的取样的人数跟份数有关系。那么从高虹安那失言一直到现在，新竹市有很多年纪大的爸爸妈妈这些人对高虹安是非常反感的哦，你知道吗？那高虹安落点落在哈，他最大的这个始终支持者是落点落在年轻的这一块。嗯哼，那年轻的话呢，那么因为我不知道他做的方式是什么啦，哈，是怎么样做的？比如说我们常讲到他的网络的声量等等了，竹科有一些年轻工程师，尤其是男性，事实上对他支持的粘着度是非常高的。嗯嗯嗯。但问题是，那么住在我们可以问住在这个等于新竹的这个等于说陈东豪就好了。事实上，竹科很多人工程师他们的户籍是在竹东跟竹北。嗯， 对。 真正在新竹市的没有那么多。 对。 那新竹市，哎，如果按照这个民调可信的话，天哪，那林智坚过去，请问你他是怎么两届怎么当选的？嗯，对不对？不合逻辑。林智坚虽然在这个桃园竞选期市长竞选期间，因为论文事件被打成这个样子，但问题是不是林智坚就一无是处啊？ 好，来多少？一分钟 ，我你在看到民调的支持度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它当成得票率。 对， 好， 因为民调的那个支持度跟得票率之间还要经过一个换算，是吗？嗯。就是一定会投票跟可能会投票的差异，嗯哼，所以你看到民调支持度，比如说三成，为什么投出来后面可能没有？你必须要去看它里面有出现问题哦。 OK， 所以你在看所有的民调，不管哪一种做法，嗯，你如果没有问那个一定会去投的那个比例的话，它你要记得这个会有误差。 好，那等一下回来我们看啊，说现在国民党要推动什么呢？这个礼拜五开始，卢秀燕跟侯友宜两个大咖。洗手张善政蒋万安力拼北北桃中四都要胜选，卢秀燕10月14第一场造势活动合体国民党提名的10位女性县市长候选人，说叫十全十美、哦、那可是侯友宜大家都知道嘛，以前没在站台的、侯友宜现在是怎么在胡选、那是不是要选总统了？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先休息进广告。那么这个国民党决定推动这个侯友宜跟卢秀燕当两个大咖。有听说是不是伊要选总统啊，搭配卢秀燕做副总统这样子。那么所以现在在这个广结善缘。那另外呢是侯友宜的这个新北市政府很多的局处一些公家机关，但是他们打林佳龙打得非常凶，为什么会这样？这个有没有这个行政不中立的问题？等一下我们来讨论。我们先来看一下。 天庭的高票当选， 知道林佳龙要来市场扫街，阿姨起大早送上糖果，希望能够假滴滴赢得选战。林佳龙走入基层，倾听民意，但提出的政见愿景被对手质疑是大撒币，每年要多花300亿元，钱哪里来？ 新北市在从台北县升格为直辖市之后，这12年来，预算已经加倍，增加到1800亿，所以只要呢，我们把钱用在人民的支持的政策上。事实上，不要去像侯市长他们办了很多，其实涉及到绑装啊或包装的活动，是有预算可以支持。 林佳龙质疑过去的警察官公市长，现在为了选举变成了公关市长。新北耶诞城更提前到投票前开始，预算更是往年的2倍。新北市府也被网红四叉猫质疑行政不中立，因为从捷运工程局市政新闻搜寻林佳龙，出现多篇新闻稿，标题以不切实际乱开拔拉票，另一篇还用造谣说鬼故事攻击特定候选人， 超夸张的啦！啊，整个新北市政府已经转化为竞选模式，那每日对我一骂，用一些尖酸刻薄的文字， 这个真的是像竞选总部的网页。 这四年来，新北市政府跟市民推动市政有目共睹，不时的扭曲误解，各局处基于职责理当说明清楚。 解释是市府各局处面对外界质疑要把话说清楚，但新闻稿用字遣词通篇针对特定候选人，引发质疑市府行政不中立。 说新北市啊各局处官网狂攻这个林佳龙，好、哦、有捷运工程局，有城乡发展局、环境保护局、经济发展局，后黑用的这个用词啊比竞选总部还要辛辣。好、哦、冠廷兄为什么这样？ 洪哥，今年新北市哦比往年有很多很特别的地方，前所未见。哎、嗯，你知道一个耶诞那个耶诞城啊，那个可以办几天？办53天哎、欸！十一月初一路办到明年1月，选前开始。哦，那、哦啊、这在干嘛？嗯，刚刚你讲的这个他的局处啊、嗯，这真的也是非常特别罕见。我想到一件事，就2020年的时候，韩国瑜在选总统，嗯，侯友宜特别还拍了一堆影片，现在网络上也找得到。他跟大家讲说：“哦，我们公务员区长要行政中立、嗯，哦，绝对不要介入选举。对韩国瑜这么差，不帮忙辅选。”啊，自己选举怎么样？他的局处现在是毛起来批林佳龙，批到什么程度？我给大家看哦。嗯，这如果不跟你讲说是市政府的网页，你会以为这是竞选总部，比所有其他任何竞选总部的言辞还要尖酸刻薄。嗯，里面用什么？这是捷运工程局哦。捷运工程局写什么？空洞的西北捷运哪来的勇气自比伦敦？跟地铁，请先做好永续经营的功课。骂林佳龙政策是拔蜡票、欸，哎。直接讲说打脸林佳龙，哎，还讲什么其他局处写装睡秀下线，哎、欸，这种字眼是正常政务官或局处会用的吗？而且不是单一局处，嗯，我刚才讲的捷运工程局哦，他从七月到现在总共只发了24篇新闻，嗯，24篇哦， 对， 里面有11篇都在骂林佳龙，哇，你的政府在干嘛？嗯啊，你会很矛盾，就是说现在蓝营的候选人啊，在各个节目都或者是私底下或公开讲说。他们要大赢林佳龙40万票，嗯，甚至现在还有一个声音哦，说赢林佳龙的票数啊，就是支持侯友宜选2024的民意啊。如果啊， 在摇摆哦， 就是这样讲啊，地方就这样讲啊，而且很多新北市的国民党议员对连对民进党的人也都这样讲啊，嗯，啊，如果你真的这么稳，如果你真的这么强，嗯，你为什么要用这种尖酸刻薄到极点的文字 对 在这边讲？嗯，我觉得洪一哥他现在面对一个很麻烦的窘境，就是因为新北市民现在很多人深信，嗯，侯友宜无论有没有选上新北市长，他一定会选总统啊。中国时报做了民调哦，新北市民40%认为他无论如何就是会选总统，嗯，40%很高哎， 对， 那他这个状况底下会演变成什么？就是说他一方面他两线开工，他一线是他2022想要选好，他想要票很高很高很高，让他可以去选总统。嗯，那所以新北市他不能选不好嘛。另外一方面是他同时在准备总统的选举。嗯，那这个结果就变成说他整个团队呈现一个矛盾。你他又想要就是说持盈保泰，嗯，可是一看到林佳龙提的政见，他就是猛打乱打。我简单讲就好，林佳龙提为什么他刚才会跟捷运工程局有这攻防？因为提了一个很重要新北市很重要政见是，嗯，我们新北市齁绝大多数的捷运都是跟台北相连，有5条一路环状线、机场线、新芦线、板南线、万大线横的。那以前侯友宜之前讲说新北市是蛋白啊，台北市是蛋黄，嗯，可是其实新北市民有400万人，我们也可以当蛋黄啊，为什么一定要当蛋白？所以林佳龙提了一个，我觉得这很具体，这可以讨论嘛，就提一个从3重一路拉芦洲下来，最后到土城的捷运，我们有一个直线的重的捷运，嗯，跟刚才讲的5条捷运变成说是交错。这政策可以讨论吧？我跟你讲，刚刚骂林佳龙这一堆新闻稿，就是在骂林佳龙这个政见。嗯，啊，你有必要这样吗？然后整个像气急败坏一样。我认为啦，这原因就是因为新北市现在他真的很麻烦，就是侯友宜又想要选得好，嗯，可是想选总统的事情又让大家知道， 对， 所以他只能这样子乱骂一通。所以我觉得新北市因为国民党执政了十几年了啦，嗯，很长啊。很多绿营的比较隐于表态， 是 那这个状况，我们可以还是继续往下观察。但我觉得林佳龙不是没有赢的可能。 好，那另外是啊，这个美国的彭博社啊，彭博社啊引述美国不具名的官员说，白宫规划阿强啊，真正怕台湾，那么台积电啊 啊，美国的应紧急应变计划是包括撤离高阶晶片的工程师。最后，如果在万不得已，美国直接摧毁台积电啊？为什么？因为避免中国取得晶片的技术，这个事情不得了啊！立委啊，今天在这个立法院啊，问国防部长，国防部长说，目前为止我们没有这种剧本，没有这个状况啊。那这个今天啊，外媒说炸掉台积电的说法，到底我们有没有向美国求证？陈明通，我们的国安局长啊，陈明通说，他对于彭博社他没有评论，但就他的了解，台积电是全球制造晶片最高端的整合商，只要有任何环节没有办法供应，或者原物料没有办法整合进来，例如荷兰的爱斯摩尔所生产的光刻机，如果进不来台湾，台积电再有本事也做不出晶片。好，温玉霞国民党的立委追问说，那台积电会被谁摧毁？陈明通说，飞弹一定从对岸打过来。换句话说，他就是直接否认美国不会打台积电啦。来，我们来看一下。 Taiwan is practically the world's only source of the thinnest microchips, manufactured almost exclusively by one company,TSMC。 台湾与中国之间紧张局势，国际高度关注。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接受外媒专访，针对台湾人为何认为晶片能保护台湾做出解释。 Well, it means that perhaps because our company provides a lot of chips to the world, maybe somebody will refrain from attacking it. If that person's priority is forEconomic well-being, I think they will refrain from attacking. 被誉为护国神山台积电，如何保卫台湾防中国侵略？细盾就是台湾另类的护身符。因为从手机、电脑到最夯的电动车，都必须仰赖晶片整体代工。台积电市占率更高达53.6%。 If there's a war, it will be destroyed. Everything will be destroyed. 所摧毁掉，这是物理上的摧毁。那第二个，如果说台湾变成中国的一部分，那很清楚的，西方就不会再把技术供应给台积电了，西方也就不会再提供这个 EUV 或 DUV 的机台，日本也不会再提供化学的电子材料。 一旦战争发生，世界经济都将受到冲击，加上台积电难以复制，专家也分析，这是张忠谋对中国的理性劝告。 如果习近平将来考虑到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话，他就不应该轻启战端了。我相信张忠谋要表示的意思是，不止台积电，台积电背后是代表是台湾整体意志的象征。 护国神山台积电不止带领台湾经济，更透过在国际上举足轻重地位，发挥影响力，也让中国却步。 那我想请教范老师，美国真会这么干吗？ 绝对不会。我觉得第一个，台积电它撤不走，也炸不起。你真的把它撤走，你说这个工程师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台积电的存在在于说，你刚里面最值钱的是什么？是它那个爱斯摩尔的那个 光刻机、 光雕机。台湾哈是全世界的一半都在台湾哦。所以那个才是最值钱的。所以你光是撤工程师没有用，你没有光雕机你怎么制作？所以台积电是撤不走的。但是你怎么可能把它炸掉？你炸掉那全世界经济是灾难呢、欸。你光看为什么这两天全世界股市在跌，特别台湾也跌。因为美国的商务部已经在7号的时候禁止这个各全世界哦，就是只要是经过我美国技术的半导体晶片不准卖给中国。对中国未来的电动，你说那个特斯拉现在中国的上海厂第一个倒霉，它没有晶片啊，因为不准进去哦。 是。 所以说未来中国的 AI, 就是人工智慧，它的高速这个运算还有它的超级的这些电脑都会面临到很大的挑战。更不要讲手机、笔电或一般的日常生活用品。所以我必须要讲，如果美国真的，当然，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把台湾变成一艘不成的航空母舰。所以你的航母就开到台湾海峡的话，比炸掉台积电来得划算嘛。你把台湾积电炸掉，这个未来可能要20-30年才能够重新浮起哦。除非我们全世界都回到石器时代。所以现在中国可见的未来是将回到石器时代，因为它现在没有晶片，但是台湾的晶片在未来来讲还是全世界非常需要的，所以我觉得彭博社这个说法是不会成立的。 那彭博社的消息哪来啊？ 我觉得是有一些亲中的人士在那边释放消息， 啊，就是说我其实就是我这个一个我台湾已经很危险了，兵凶战危，我们要把台湾的这个半导体产业连根拔走。嗯，但是我刚刚讲过，这是完全不行。台积电离开台湾就不是台积电。嗯，美国但台积电也在美国设厂，可是光是用水的问题，嗯，就很大。美国的水不像台湾那么充分。嗯，还有人才的问题，台湾的工程师是愿意加班的，美国工程师根本不加班。何况我们这个台积电是一条上中下游的产业链，嗯嗯，它结合了例如像日本的一些涂料、化工涂料各种啊、各种相关的设备，所以我不觉得说那个不是只有一家公司，那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这个所谓的产业链，嗯，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把整个产业链搬到美国去，目前来讲不可能嘛，所以我觉得搬不走，与其搬不走，还不如协助台湾自我防卫，嗯，然后台美日共同组成一个捍卫台湾的一个团队，我觉得这是比较符合经济效益，嗯，也是一个最低成本，也可以确保台湾作为全世界高阶晶片的代工基地。 是。 如果要把整个产业链搬到美国去，目前来讲不可能嘛，所以我觉得搬不走，与其搬不走，还不如协助台湾自我防卫，嗯，然后台美日共同组成一个捍卫台湾的一个团队，我觉得这是比较符合经济效益，嗯，也是一个最低成本，也可以确保台湾作为全世界高阶晶片的代工基地。 是，瑞德你怎么看？ 事实上呢，这样的说法也不过是彭博社没有这个具体引述任何人的说法嘛，嗯嗯嗯，不要。我觉得中国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意见领袖啊，媒体的意见领袖竟然就把它拿来当做这个是美国政府的态度，嗯，这是非常可笑。我告诉各位，只要中国入侵台湾，台积电就是玉石俱焚，很简单嘛，嗯，你以为像他们讲的一样说要把高阶的相关的这个相关的晶片的这个工程师呢直接这个再走，你想的太天真了吧。但真的老公如果攻打台湾的话呢，很简单，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样，飞弹先过来，嗯，他们预估事实上都跟我们国家都已经全部都军事推演过了，第一时间之内能够打的飞弹是300多颗，嗯，然后呢一波一波的飞弹过来以后，再来是飞机的狂轰猛炸，再来就是航空母舰的南北台湾海峡南北然后呢阻挡美日来这个军援等等嘛。台积电还有包括美国美军会有机会来把台积电的相关的工程师给接走吗？嗯，还有为什么说会打回石器时代，想来非常讽刺啦。你知道中共要打台湾的飞弹，东风系列一系列的飞弹，还有它的号称歼二十的相关的这些所谓的隐形战机，如果没有台积电的晶片，我跟你说坦白的，全部狙击，嗯，他们用的是我们的台积电晶片，只是当用的名目，不是用在军事用途，这样而已嘛。嗯，台湾有两家包括台积电在内所制造的晶片，事实上就是用在中国的军事用途上面嘛。嗯，那所以这美国为什么这次特别讲啊？有些先进的相关的这个等于说这个几纳米的这个晶片呢，不准卖给中国，那，嗯，中国就给你定位啊。两个被戏有为什么？因为他们失败，他们做不出来嘛。 对。 那这也是为什么昨天到今天，包括台积电在内这些这个什么半导体会股价下跌的一个原因嘛。嗯，但是我告诉你啦，中共也知道这个原因啦，啊，所以中共要把台积电轰掉吗？轰掉你自己先狙击啦，嗯，然后呢美国也是一样，台湾也是一样。